唔该，弟兄。咁我哋今日好高兴咧，有杨永嘉传道喺我哋当中为我哋证道。咁佢今日讲嘅题目系爱教会新秩序，将时间交俾。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早晨，感谢神，对唔住，感谢神嘅带领啦，同埋多谢各位弟兄姊妹你哋嘅邀请，等我咧可以有机会今日喺大家当中嚟到去分享神嘅说话，嚟到去证道。转眼间咧，原来2017年已经踏入咗3月啦。除咗一众嘅上班弟兄姊妹可能慨叹弊啦，原来3月系冇假期嘅，一直都要翻工之外咧。其实原来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它是有另一重的意义的。不知道大家在你们的智能手机、你们的电话里面有没有下载一些圣经的软件呢？这些软件的好处呢，除了让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可以看到不同版本的圣经之外，它们原来还提供了很多的读经计划给我们，让我们可以跟着它的安排来到去完成一些读经的计划。最近这些软件提醒了我一件事，原来踏入3月有一个重要的计划要开始了。这个就是一个40日大斋期的一个读经计划。40日大斋期是什么来的呢？原来是基督教会的一个传统来的。目的就是要等我们这些信徒可以在复活节来临之前的40日，透过读经、禁食、祷告等等不同的一些形式，来到去默想主耶稣他的一生，默想下他究竟怎样可以胜过魔鬼的试探，还有世界种种的诱惑，甚至胜过死亡，为世界彰显他的福音。虽然很多教会今天我们都没有特别再去纪念或者去做一些事情来到去过这40日的大斋期日子，但是我们都不妨趁着复活节来临之前，我们好好地思想一下福音究竟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什么意义呢？不过讲到福音，我们很多时候都首先会想到就是我们个人决志信主，我们的个人得救、上天堂这一切的意义。我们不过很容易就会忽略了福音另一重的意义，就是当福音被传开之后，我们不单止个人去接受这个救恩，而且更好像马太福音28:18-20，和使徒行传1:8里面所说，我们其实是走在一起，一起做基督的见证人。我们走在一起是一同继续学习怎样去做主的门徒，怎样去给世界看到我们在福音上面得到一些什么的好处，以致我们可以相信主耶稣。这个就是教会要设立的目的。当我们去反思主耶稣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的时候，我们不单止要想起自己的生命，我们是多么感恩神怎样拯救我们之外，我们更要去想一下，原来我们走在一起了，我们是教会的一份子，我们是主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我们怎样可以一同见证、一同荣耀主的名呢？让我们今天透过哥林多前书里面的经文一同去思考，一同去继续的 去学习。让我们先低头安静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多谢你，你让我们在今日能够读到保罗他在很多很多年前写给哥林多教会的这封信。求主你让我们去明白保罗当时的心思，明白教会当时的问题，亦都明白你自己想我们怎样去见证你，怎样去荣耀你的名。求主你与我们同在，你的灵不断的提醒激励我们。多谢你，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今天我选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13:1-13，这段经文对我们来讲其实绝对不陌生的，甚至很多人一早已经朗朗上口，不用看圣经都已经读得出了。皆因这段经文，尤其是4-7里面那个所谓爱的篇章，作为歌词写成的诗歌，早已经在大家的心里面。 令我们对这段经文实在是很深刻。另一个经常会见到这段经文的地方是哪里呢？我相信就是结婚的地方了。当一对新人去真的在教堂里面行礼的时候，很多时候他们都会选这个爱的篇章来去做训勉的经文。原因之一，我相信就是保罗去写这段经文的时候，实在是写得非常之仔细入微，以致我们似乎很难再找到相似的经文来到去将爱这个主题讲解得这么清楚，这么透彻。不过如果我们细心去想一想，我们会发现其实保罗为什么会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写得这么仔细，要对爱的描述讲得这么透彻呢？而且纵观保罗所有的书信，其实我们比较少去发现他关于一些爱的教导，更确切来到去讲，其实是关于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之间怎样去彼此相爱的应有态度。究竟哥林多教会有什么这么独特的地方，或者他们出了什么问题，以致保罗要做一个这样的教导呢？我想要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要了解少少关于哥林多城市它的背景是什么。哥林多古城这个的城市在很久之前就位于现在的希腊里面的一个地方，今日仍然有这个的城市。它呢坐落在一个叫做伯罗奔尼撒的半岛那里，一个很幼很长的一个位，很近海边。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独特，所以令到罗马帝国它呢要在这里建立这个城市，作为一个商业和运输的重要港口和交汇点。它接通了南北两道的地方，而且东西两岸都很近。原来当时很多人直接由一个岸将货物甚至一些小的船拉过去另一边的岸，这样既可以节省很多的时间，不用兜很远的路才去到另一个地方，更加可以避过原来南边那个的海湾是非常之天气不稳，经常刮大风的，所以这样的做法一举两得。另外这个城市原来每两年都会举办一次好像奥运会这样的大型比赛活动，而且还有很多的文化表演节目，吸引了很多游客来到去观赏的。试想下一个这样的城市，除了很热闹之外，其实是商机处处。哥林多城市这样的设定其实吸引了很多人来到去定居，当然包括了很多的商人，而且是各式各样的商人，由宗教的群体一路去到一些的浴室的一些冲凉的地方，很多这些生意都来到去很多商人来到去做这些生意。其次还有些什么人呢？就是罗马政府他们带一些老兵，一些退了役的军人，和一些重获自由的奴隶来到去兴建这个城市。再者，当年的哥林多城市原来是一个新兴的大都会，所以什么都是由头开始，到处都是机会，一切都有待发展。这样就造就了很多很想向上流动，很想在社会上出一片天的这些人，一路在这个城市里面打上去，一路创造他们的事业。不过如果在这样的环境之下生活，其实是怎样的呢？原来当时的哥林多人在生活上面对很多很多的挑战，他们不想被其他人去淘汰他们，兼且可以突围而出，增加自己的财富，而且还可以跻身上流社会，获得更多的权利和地位，所以他们在工作和他们的事业上面是各出奇谋。例如我们在当地的考古那里可以找到一些的石块，这些的石块原来是当地的一些官员他当年在这里兴建，就是这样冻在路边。这些石块上面写着什么的呢？除了那个官员的名字和他的官阶之外，更加重要的就是写到明这些地方、这些路、这个建筑物、这个城市的这些的建筑是我亲自做的。这样的做法除了要令人知道当时的官就是这个了，我知道他的存在之外， 更加可以令到来到参观的游客认得他，知道他的名字，使到当地的人都敬重他，而且还要感谢他为大家付出的一切，带大家进入成功和荣耀。而且经过考证，我们有理由相信有些官员其实原来只是由奴隶出身，一路打上去做到官。另外，我们都知道当时原来很流行一种的学术，就是教人家专门去辩论，教人家怎样去用一些修辞技巧来到去讲好他的那些演说。据说很多人争着来读的，因为在当时来讲，如果你真的读得成，成为一个辩论专家的话，你就等于官运和财运一直地来。例如有些商人会请那些好口才了得的人，就站在大街当中，来到为自己的商号，为他的产品来到做宣传和公关工作。在当时缺乏科学验证和严厉的监管底下，其实这些人所讲的事，他们所讲的这些产品的口碑，这些的宣传，说服人的言辞，其实是非常之有效，而且是很普遍的营商手法。不过只靠吹嘘的宣传其实是没什么用的，而且这些商人其实心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唯利是图，他们心里面要想着我一定要打低我的商业对手，这样做法最终只会剩下一堆的造势抹黑的情况，其中很难找到诚信。在这样的背景底下，反映了当时的人有什么心态呢？就是其实他们很多时候都不追求真理，不当事实是一回事，只求胜者为王，赢出的就是赢，高人一等就是高人一等，那时候就可以拥有更多的权力，更多的话事权。但同时其实他们又知道这一切都是靠我把口赢回来的，这些的风光不会维持得很久，所以他们一定要不断地去求胜，打低一个又一个的对手。不过同时间，他们这样的生存方式其实只会为他们带来很多的不安和惶恐。听落其实好像很矛盾很荒谬，但其实我们今天的生活不是正正都是这样吗？我们的政客为了当选，在竞选的期间开很多很多的支票，令人信他真的他当选就会这样做了。不过选完之后呢，我们发现他没有做，他又会以各种的方言和语言艺术来到去掩饰他自己的不济和虚伪。很多的明星、很多的艺人、很多的名人，他们为了上位，有时候会捏造一些事实，讲一些东西出来，让记者去访问他们，增加他的曝光率，甚至可以出卖他身边的亲朋戚友，出卖他自己的良知，为求的就是一时的风光。一旦被人识破了，就又用另一件事来去掩盖这些事实。世界上也有很多的企业为了赚钱，为了赚取更多的钱，他们要打败他身边的商业对手，他们会请很多的专业人士，在法律容许的纳曲底下，他们做很多夸大产品功用的一些说法和一些广告，用这些途径来去说自己的品牌多么犀利，说自己的产品是多么厉害。如果被人识穿了，他们又可以用各种专业的手法来去推卸这些责任，继续他们的谎言。我们就是身处其中，我们就是这些文化的底下，我们会怎么想呢？在这个现实底下，我们会不会感到很无奈，继而感到沮丧、气馁，甚至是麻木，然后我们就会跟风，觉得我不做就好蚀底咯。另外，在人际关系方面，他们除了为了上位，那么多人其实只会对身边对他有益的人来到去做好朋友，这样自自然然就会形成很多小圈子，甚至很多党派的产生。至于那些对我无益无关痛痒的人，例如家里面那些奴隶，甚至是对自己仕途没什么直接影响的这些人，通通都会被我排出去社会圈子以外。在这种情况和我们今天的生活都是很像， 就算我们本身未必是这样去交朋友，但我们都不难去发现，其实我们身边的确有很多人是见高就拜，见低就踩的。在我还读神学的时候，我曾经有一个这样的经历，就是我们整班同学要出席一个大型的活动。当时我们见到一位的牧者，他对着一些有名又位高权重的牧师或者一些教会领袖走过来的时候，他都会表现得很恭恭敬敬，起身又让座又鞠躬样。但对着一些没有地位只是求紧学的神学生，他整个口面立刻变了，他吩咐他们做事，而且还嫌他们不够礼貌，不够殷勤。这个感觉不但是我自己一个去感受到的，当场很多的人都有同一个的反应，这个实在叫我非常之惊讶，叫我不生难忘。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哥林多教会所面对的问题，他们面对的挑战是多么大，甚至当中有些信徒他是带着这样的背景，带着这一切这样的心态来到去走入教会。他们不由自主地被世界来到渲染，带着圣者为王，真理和特权只会站在强者那边，以及要以不断打低他们的对手来到换取安全感，这一切的做人处事方式来到入到教会。难怪保罗在书信一开头就很快指出他们的错误。哥林多前书一章十至十二节那里这样说，他说：弟兄们，我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因为格莱士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我的意思就是你们各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阿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很明显保罗是要指出他们中间有人分党分派，而且还似乎将福音和救恩都分了类，哪个跟到一些心仪他觉得有智慧的这些属灵领袖，哪个就会更属灵，哪个人就能够更加被耶稣基督来救赎。而且根据我们之前所讲关于哥林多人那些的种种心态，他们为了不断地巩固自己的属灵地位，在教会里面不断地要打出一片天，以免输给其他的党派。于是在信徒之间就出现了争拗和比较，他们务求要将对手来打败，显出自己才是优秀，配得这个救恩，并且在属灵的事上有更多的话事权，从而能够令到自己可以在教会里面享有更多的特权。于是他们就不断地来到分党分派，继续乐于来到去争拗。而且在争拗的过程里面，他们连主耶稣基督的真理都放弃了。于是在教会里面不单只有党派之争，更加还有很多的排斥、漠视真理和不道德的情况发生。例如在第五章里面，保罗讲到教会里面的人竟然有人和自己的继母发生关系，但是原来教会没有人理，一直都没有人去管。估计原因就是因为不同党派的人见到这个是你的党，不关我事，所以我不会理这些事，由得他堕落。但是这个人所属的党派呢，他就会为着自己的缘故来到去包庇纵容这个人。在第六章我们都看到信徒之间因为一些的纠纷而告到去当地的法庭。虽然诉诸法律在当时的情况是有普遍，今日也都很普遍，但是当时的法庭是没有今日那么公开，也都没有今日那么公正的。权利和法律多数都倾斜在有钱和有权势的一方，贿赂的情况也都经常出现，所以信徒参与在其中其实是一个不好的见证。更加普遍的是什么呢？就是教会里面有钱或者有社会地位的那些信徒，仍然是沿用他们在外面这个世界所获得的这些的价值观和赋予他们的权利，来到去在教会里面做人处事。譬如当时的社会是男权至上，父权是大过一切， 休妻领取或者随意解除婚约，其实是很普遍的事。但保罗在第七章来到去提醒这些信徒，他们不应该很轻易就去运用社会给他们这个权利来到去解除和妻子的婚约。另外保罗也重申，虽然他们可以夸耀这些特殊的身份，或者他们受过割礼，或者他们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地位，或者他们是某个婚姻的状态，但是作为主里面的肢体，其实他们是需要放弃这一切，然后再去重新建立一个新的价值观。他们不应该再用这些旧有的观念来到去成为评价自己和评价别人属灵光景的一些条件。甚至去到十一章，我们都看到保罗去训斥这些信徒，这些信徒走在一起去聚餐，去举行主餐的时候，他们竟然去分不同的层次来到去吃。有财有势不用怎么做事的人，他们一早就来到这间大屋里面，他们走入华丽的食饭厅，瞓低在这里，慢慢地享受他们的大餐。但是那些因为工作或者种种原因要迟来比较低等的这些信徒，他们竟然要一扎人挤迫在一个小小的天井里面，站在这里来到吃一些次等甚至人家食剩的食物。以上这些情况都给我们看到哥林多教会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这班信徒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社会给他们这些自由，这些特权，他们甚至不惜一切的代价在教会里面继续的斗争，继续的要争上更高的地位，而且从而搞到教会分化分裂。不过保罗告诉他们，他们虽然是拥有这些权利，他们拥有这些自由地位，他们可以运用，世界也都是这样视他们为正常的。不过在基督的国度里面，信徒应该为了福音的缘故，自由地去选择放弃他们手上这些权利，为的就要与他人平等的分享，这样才是可以荣耀主的名。我们可能会说，听了这么久，哇，哥林多教会的情况这么严重，又结党又分化，道德又败坏，我们不会去做这么差的。哥林多教会里面的教导和我好像差一段距离。当我尝试用一个例子来到去解释，我们会不会走得都比较近呢？从前有一间的教会，他在主日崇拜之后举行了新一届的执事选举。旧的那批执事全部都是在教会里面超过二三十年的一些信徒，他们大多数都是一些企业里面的高层，甚至是一间公司的老板。新那批的人呢，新那批的候选人，他们都是在教会里面年轻的一辈，他们在教会的日子虽然不多，不过他们很年轻，他们只有二三十岁，他们在社会做事也都不是很久。但可惜教会每次举行这些重要的会议的时候，多数都不会吸引到会友来出席的，所以很多人只是掉下他们的委托书，他们的这个的委托人去投票，然后自己就走了。结果因为大多数的人只是认识那些旧的会友，所以旧一批的执事在很多选举的里面通常都会赢出很多。旧一批的执事虽然都坐拥了很多的执事会的位置，不过今届很特别，都有两三位年轻的执事选入了去。教会后来开会了，原来他们面对两个很大型的计划要进行，分别就是重新装修教会，或者是添置一些新的乐器，以致可以改革崇拜，令到他们的唱诗的模式来到去有所改进。不过限于教会里面的资源有限，所以只可以举行其中一种的这个的大型计划。在执事会里面，两个阵营都各执一词，支持装修的老一辈执事，他们就说重新装修是可以令到教会 日渐残旧的堂子来到变得光鲜一些，原有的地方又可以重新的好好运用，吸引和留住会友是有一定的帮助的。不过后生一辈的执事他们就说，喂，崇拜的模式才是可以留住新人的，如果你再不改，其实是一个教会很大的致命伤，所以唯有添置新的器材并且进行崇拜的改革，这样才可以为教会带来生气。开了很多次会，双方仍然是没办法就着这个议题来达到共识或者达到妥协。老的总是说后生你太冲动了，改这么多东西怎么行？后生那辈又说，喂，你们太保守了，做来做到这些新的人就不留下了。最终就要去到教会全民投票来到去决定教会的资源究竟要怎么运用。不过双方都知道，其实会友一向都很冷淡去对待这一切教会的事务，所以在投票之前，他们两个的阵营都各出其谋，希望会友可以投自己来到去支持自己的观点。老一辈的执事他们就不断去约见不同的会友，周围的去约他们喝茶、聊聊天、送下礼物，这样又殷勤地去接待他们，车出车入，这样再明再暗都很卖力地去推销自己的看法。后生一辈呢，原来就在崇拜之后经常在门口设置一个摊位，他们以很漂亮的海报、很得意的标语、很吸引人的一些的表演活动等等来到去吸引其他会友的注意，又在年轻的团契里面不停地去分享自己在某某教会里面那种现代音乐的崇拜很多很多的得着，甚至他们带不同的团契去出席外面很多不同类型的敬拜赞美音乐会，让他们亲身去体验一下现代赞美的美好。结果去到投票那天，结果出来了，支持老一辈执事的方案稍微赢了新一辈的执事的那种的方案。这班年轻的执事最后不单止对投票结果感到失望，而且他更对整间教会都感到失望。他们觉得自己在教会里面没有地位，完全没有发言权，一切都还在旧一辈的手里面。结果他们连同一些很积极想教会崇拜改革的人最后一起离开教会，整个教会最终经历了分裂的局面。以上这个故事纯属虚构的，但是当中的情节的确是我亲身多年来亲眼看见、亲耳听见的不少事例堆砌而成。现实的教会的确是发生很多这些事情，不同的会友对教会的现况其实抱有很多不同的计划、很多不同的期望，他们如果要令自己的声音去被接纳，以致教会可以照着自己的心愿来到去发展下去，最快的方法是什么呢？当然就是运用自己身上拥有的这些的身份、这些的资源、这些的恩赐、地位等等，在教会的行政和架构上面落些功夫，从而令到自己在教会里面有更多的话事权。这样做对不对呢？其实我说某程度上是可以的，教会的确是需要不同的意见，需要不同的人给出不同的意见来到去继续推行去发展下去，但是遇上不同的声音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一定要跟人家争一天的长短呢？我们是不是一定要将其他的声音给下去呢？定是圣经里面有更好的方法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对上述教会的问题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方向，以致信徒可以从看来无法避免的这些竞争局面清醒过来，并且可以用主耶稣的眼光来使教会走在正确的秩序里面。首先，保罗在1章26至27节那里去提到，我们各人都是蒙神的呼召才能够认识主耶稣和他的福音。在这个认识过程之前，在主耶稣呼召之前，其实我们无论是什么身份，我们都算不得什么，在神的眼中我们都是一样的愚拙，唯有认识神的智慧和大能， 我们才可以藉着圣灵的光照得以被救赎，开始过新的属灵生活。这样看来，其实我们真的一无可夸，其实一切都是恩典。否则谁能够明白和接受这个福音？不过第二点，我们就要建基在这个第一点上面。既然我们都是只是神开恩我们才蒙得救的罪人，本身的确一无可夸的，那我们在主里面作为肢体，我们又应该怎样彼此相待呢？虽然各个肢体都是平等的，但是正如十二章里面所说，各人从主所领受的恩赐的确是有不同。然而我们在彼此配搭侍奉的过程里面，纵然我们要明白是要合作的，但是难免都会出现一些意见，一些不同的眼光，一些不同的眼界，甚至是意象，我们这样谈下去很容易都会产生摩擦。究竟怎样做才可以化解这些僵局发生呢？以致它不会恶化到好像刚才的故事那样，搞到权力有斗争，搞到教会要分裂呢？原来答案正正在十三章里面。保罗以简单的一个字爱来去总括所有的思想。不过这个爱字不是随自己喜好或者随自己的能力而去爱自己所爱的。这个爱原来是要指导放低自己可以运用的权力，自由自愿地去选择和其他人分享自己所有的一切。保罗说，就算我们拥有所有属灵恩赐，你在教会里面是最漂亮的那个，我们仍然是在自以为意表现自己，叫自己自高自大的一个地方。相反，在十三章四至十七节里面，保罗这么说，他说若果我们在爱里面，我们就会懂得忍让，我们就会懂得对人仁慈，内心等候和自己不一样的人去表达意见和他们的行动，我们会懂得包容和接纳不同的人，我们也都不会那么轻易来到去被嫉妒的思想来到去占据我们的内心，我们不再自吹自擂，我们不会重视自己的地位和权力有多少，我们也都不会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这些这么无欲无求的思想在我们心里面自然就会让我们不容易被人激怒，而这样为人设想的心也都会令我们容易去原谅其他人，不再跟人去斤斤计较。而既然我们心无杂念，专一地去为人设想，我们就更加能够体贴真理，更加能够喜爱真理。因为主耶稣亦都是这样甘愿谦卑他自己，为我们的罪付上他的一切。他不单止为我们带来福音和永生，更加重要的就是指出我们的软弱，我们的不济，我们的无知，使我们可以再一次靠着主耶稣的榜样来到刚强。所以在爱里面，我们可以凡事包容，对别人永远的愿意付出，永远的愿意伸出援手和牺牲自己。我们永远不再丢失对爱和福音的信心，因为我们信主耶稣基督会明白我们的付出，我们全然是为了福音来到去努力，主耶稣会亲自报答我们，以致我们也都不会对未来失去了盼望，在崎岖难行的天国道路上面一直满有爱心，永不止息。弟兄姊妹，我们准备好一起去学习主耶稣这个榜样，以谦卑和舍己的爱来到去化解自己心里面的自高自大，甘愿放弃自己应有的权利，只为福音的缘故而付出，彼此相顾美呢？现在你看看你身边的弟兄姊妹，你看看他们，他们都是被主呼召，他们一样是同作肢体的信徒，他们是我们每一个人一起并肩向世界见证主的福音的好战友。 纵使我们各有不同的，但是只要我们甘愿以爱彼此相待，彼此付出，世界出面的世人是会看到我们从主所领受这个这么不同的生命。就让我们在这个四十日大斋期的里面，我们再一次谦卑降服在主的面前，思想祂的生命，祂的教导，以致我们能够成为祂所喜悦的教会。我们一起努力的付出，活出有盼望不一样的人生，荣神益人。